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四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呢，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这样的一个榜单。 所以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节目中来。好，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 微信的公众平台呢，小伙伴们可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呢，也是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巴拉巴拉。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优听 Radio 以及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系列节目。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第四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了。在揭晓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投票的方式。 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进行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呢，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四期的榜单揭晓。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Top 10， 陶鹏，课堂笔记，新歌上榜。 课堂笔记，基本记忆，留给青春让记忆更动听，还会回忆那些过去，感动了成瘾，有一回唱起，记忆里枫叶满地。 周志旭 Kiss Me Now 下降三位。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张小波 Rap for Life 新歌上榜。 也许是生活太累了让你无法喘息，也许是自己给的压力让你力不从心，但不想到了某个年纪回忆当年的自己，被绑架的梦想被现实燃烧灰烬，一直做下去。 Let's do it like this, 从最简单的节奏找答案，继续不管胜算，经历我把命算进去，我握着麦克风即兴歌词再换几句，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 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喝，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Top 7， 吴文哲拖拖拖上升两位。 拖拖拖，请你别再拖，想做的事情不要只是说，拖拖拖，我不会再拖，窗外的烟都比房间更浓，拖拖拖，我不会再拖，要做的事情马上就去做，拖拖拖，我不会再拖，外面的世界真的都美好，拖拖拖，请你别再拖，想做的事情不要只是说，拖拖拖，我不会再拖，窗外的烟都比房间更浓。

会儿再听。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